是真正的英雄， 还真正的英雄。 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， 还幼稚可笑的。 不了解这一点，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，起码的知识。群众是真正的英雄， 还真正的英雄。 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， 还幼稚可笑的。 不了解这一点，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，起码的知识。